朝他狂奔，不能放任，所以放了，这边痛我还能忍。 何以像只小猫长出这张爪太利，难免朋友被我找上之后要远走高飞，还会始终生叫似着任性的年纪，一天猫爪都顿了才和顺都给他抱起，迟顿了方领略最简单的道理，而说我喜欢斗气，原来代价不菲，乘风破浪才学等珍惜，变叹我的一个个，让这一个成长花的手，让比伤口更多。潮水流过，试过境迁之后，才没有一丝。何以没法好好放下，像个小孩子，即管喜欢，不用怕，纯凭直觉，不需三思。

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你当时明白，后来的生命你是快乐还是悲哀，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，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，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这就是爱。 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由姚谦来作词的作品，似乎姚谦更多的都是跟大牌歌手或者说商业的主流歌手来合作，他能够充分掌握这些人的个人特质，在国语歌坛当中为这些艺人塑造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行销策略，从而可以获得销量以及口碑的全面性的成功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最后这一位跟他合作过的歌手，仍然我行我素，走自己的路，过自己的人生，他就是万芳。这首试着了解也是姚谦来作词的歌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